以委员长格尔塔·埃尔米亚斯·马特乌斯为团长的埃塞俄比亚亚迪斯亚贝巴青年协会代表团28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